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咧，较早前管道内嘅坏车仲系处理紧，而家咧去沙田方向嘅管道系要实施单管双程行车嘅，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狮隧沙田入口嘅车龙咧排到去新田围村，咁而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就排到浸会桥面。咁就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因为较早前管道内有坏车，而家去沙田方向嘅管道要实施单管双程行车，出九龙嘅龙尾喺新田围村。反方向入翻去沙田咧，龙尾就喺浸会桥面。提翻大家平安夜嘅特别交通安排，咁直至到听日嘅清晨五点钟，喺中区兰桂坊、安兰街、荣华里、和安里部分嘅威灵顿街同埋德记立街都系会封闭。咁而中区本身自动扶梯会延长服务时间至到凌晨一点。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嘅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而家尖沙咀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咁揸车嘅朋友咧，请尽量避免驾驶前往尖沙咀一带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去加士居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就喺柯士甸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咧，而家车龙排到近七咸道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以下系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卫生署招聘牙科手术助理员。非公务员职位方面，行政署招聘合约佣工，是财政司司长官邸。发展局招聘文物主任，卫生署招聘中药主任。教育局招聘的多个职位包括兼职高级项目统筹主任、资讯科技资源主任、临时学位教师、合约教师、临时二级实验室技术员、臨時助理小學學位教師。環境保護署招聘業務會計經理。房屋署招聘定期項目技術主任，是負責結構工程。勞工及福利局招聘高級計劃主任，是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地政總署招聘合約土地測量師。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招聘季節性救生員，是2022年泳季。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瑞文，想不想收圣诞礼物啊？ 圣诞快乐啊，世杰，梗系想啦，尤其是你送的，好感动啊！ 讲呢啲，我仲预埋俾我哋嘅粉丝添啊！ 我是天文台台长郑楚明，呢、这个星期我会亲自嚟到直播室，打开2021年的天气事件簿，同大家回顾一下今年香港的天气情况。记得留意啊！ 而我就请嚟绿色地球嘅朱汉强教下我哋点样过一个减费嘅绿色圣诞新年。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不是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来前所未见的极端天气。我们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我用银白星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到一点钟，那些年张伟基每一晚会带俾你温暖嘅晚上，亦都喺度祝你有一个平安同埋愉快嘅圣诞节假期。Merry Christmas。 望住梦幻 Christmas 伴你，曾遇上几多愉快，惋惜我交错梦幻。 梅艳芳、刘德华领衔主演经典广播剧《雪融后的余温》复修版本隆重登场。 在我一生当中，会遇上一个同我心灵相通的人。 这个人仲可以开启你体内潜在的能力。 12月24日深夜，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12月24日平安夜晚上，广东广西啊，哇！咁啊，有我哋嘅上次主持，我系周志恩啦，在我对面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黄仲远啊 ，Mills。 咁样咧，呢啲咁嘅佳节咧，原本咧我就好想咧，今日纯粹系播下歌咧，就讲下啲同大家倾下心事啊，咁样就 OK。 系咯，做下音乐节目未试过咁 嘅 咋。 系啦，咁但系咧做音乐节目，我自己都有谂过拣歌啦。我细个其中一个志愿啦，你当系咧，就系其实我都想做，真系想做 DJ 嘅，有谂过。咁啊，真系播歌咧，然后跟住喺度好感性咁样咧，就啊大家好啊，即系嗰啲咧靓声王嗰啲咧咁。咁但系当然知道自己唔系靓声嗰种。咁啊，亦都即系呢啲好个人嘅嘢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咧，到我拣歌嘅时候，我就发觉，咦，我睇翻我自己嗰个音乐选择名单，嗰、那个歌单啦，叫做咁，我发觉咧，原来都几有趣。咁啊，于是乎就变阵啦，就同阿 Muse 讲，喂，不如我哋今晚咧嗱，咁啊，之前啱先都讲过，喂，好唔好讲啲譬如圣诞嘅嘢？咁我又发觉，咦，原来早两日有人讲咗嘅，咁啊，不如我哋今日变阵，直情就讲我哋嘅题目《乐坛变天》。 同埋都系咧，呢个题目咧，其实我同阿周 Sir 咧，本身自己都成日讲嘅，系咪？即系例如听咩歌啊，近期边一个歌手啊，点解佢会咁样唱法啊？边一首歌大家认为点样好听啊？啲歌词会点？我哋都成日都有交流嘅，同埋咧就阿周 Sir 更加以前就系、是、即系有写啦，系咪？即系歌评或者系啲文化，即系流行文化咁样。咁讲真咧，我自己咧就系一个好自觉嘅歌迷咁嘅啫咯。唔系，我真系好观众咁样去听众咁样去听首歌嘅。但系咧如果我中意首歌，我都会听歌词，我都会论啲歌词究竟会点解嘅。跟住我系有时候会追下啲歌词或者作曲人。啊，究竟佢会点嘅？即系其实有少少似电影追导演同编剧 个作者啊， 系啦，反而就少追演员嘅。但系歌手咧，我就近年其实应该系咁啊，之前有追啦，近年的而且确，近年我谂系大约系三四年前啦。咁嗰时就冇乜特别追嘅，系啦。讲真咧，就算自己唱啊。去跟住啲歌嚟到唱啊，都少嘅。以前呢个系我嘅习惯嚟嘅，即系会跟住嚟唱啊，跟住会抡下嚟到睇啊咁样。但系近年咧，呢一两年咧，我就翻嚟，即系呢一个咁样嘅兴趣。咁所以咧，都几得意噶，即系所以我觉得几值得讲今日呢一个咁样嘅话题嘅。当谂，尤其是谂深一层嘅时候。 嗱，另外当然啦，如果大家有听我去即系主理嘅唔同嘅题目嘅时候，你都发觉嗱，我有讲过电影啦，亦有讲过文学啦，咁啊顺理成章就当然要讲下音乐嘅。 咁、但係當然大家都明啦嚇，24號晚咧，咁啊，我哋兩兄弟自己講住先啦。有機會第陣時，我哋都可能嘗試真係揾，即係我諗呢個熱潮或者呢個潮流啦，廣東歌復甦或者香港樂壇而家嗰個我叫風起雲湧嘅一個狀況咧、其實我覺得今年咧，我見過一啲人去講嘅，今年就係一個。元年啊，一个新纪元嘅元年啊，系因为咧最简单有几个现象我哋睇到嘅。嗱，第一个现象好简单啦，就系咧我哋见到嗰啲叫做而家你知年尾嘅时候好多嗰啲流行榜啦，嗱唔好净系讲紧普罗传媒啦，甚至乎而家呢几年网媒啊，唔同嘅串流音乐平台啊，其实都会做一啲回顾啊各样嘢嘅。当我哋一睇翻咧。多人聽嘅或者大家個 song list 啦，所謂即係個歌單裏面咧嘅音樂，甚至乎嗰啲有即係有票好投嗰啲咁樣嘅活動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一樣好特別嘅現象，就係咧嗱，今晚亦都係咧，我都知道廣東廣西嘅聽眾咧，對於今晚嘅題目咧，可能都會嗱、真係要啲力氣㗎，我必須要講嚇、因為真係唔容易嘅，因為裏面我哋講嘅一啲人啦，或者一啲潮流啦，或者一啲你當可能係一啲次文化都唔定㗎，因為呢啲你覺得係難登大雅之堂，甚至乎我見到有一個幾有趣嘅即係現象，就係咧，當我哋講緊流行文化或者流行，尤其是樂壇嘅時候咧，都頗多即係傳統啲嘅。聽眾咧，佢就會攞翻以往尤其是最近梅艷芳啊、張國榮啊，甚至乎阿譚詠麟啊嗰啲，大家就會攞翻嗰陣時啊，嗰陣時啲唱片銷量幾咁架勢。 係 而家咧，你哋班僆仔講到自己幾巴閉都好，拍馬追唔上人哋以前十八金、十二百金，好犀利嘅出到嚟。咁呢度咧，我必須要咧，即係同大家撒個冧先嚇。今日平安夜，嗱，即係大家要明白，因為其實咧。一个挑战大家嘅一个状况就系咧，其实而家个我哋都一阵都会讲到咧，其实成个生态咧已经变咗好多。例如买唱片呢样嘢咧，其实已经被取代啦。譬如利用呢个串流音乐平台去听歌啦，俾钱嘅方法都变咗，即系简单嚟讲，冇人会买唱片乜滞。嗱，呢度要补充噶吓，的确系唔少人仲买紧唱片，不过系爱嚟收藏啦，系啦，或者系爱嚟做一啲叫做譬如。有啲靓声嘅一啲device， 咁佢就会用呢啲买唱片嘅方式。 我觉得唱片基本上讲真嘅，即系有少少咧似系芭比公仔啊。唔知即系嗱，其实咧即系以前细细个就唔系我啦，即系其实我嗰个年代都唔系话咁多嘅，但系起码即系有啲家长都会买我哋嘅芭比洋娃娃，咁咧就系俾佢啲子女咁样嘅。但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咧，即系仲有人买芭比嘅，好多时咧都系 collectible， 即系一啲咧要嚟收藏版嘅，即系例如佢可能喺唔同嘅节日里边有唔同嘅衫，跟住着出嚟咧，大家就买嚟收藏。其实我某程度上咧，我自己买 CD 嘅时候咧，我而家吓我都系有一个咁样嘅心态嘅，即系例如啊呢、這个歌手，我冇理由储开。唔储埋佢呢一隻噶，咁嗰隻。而当中我听 CD 咧，只有系一个情况。其实呢个情况都系，我觉得吓有少少逼自己，就系揸车。即系其实我都可以播 MP3 嘅，其实我谂大家知噶啦。系，但系只不过咧就，算啦，听一下啲 CD 啊，即系试下逼自己咧。呢个真系好唔同习惯，试下逼自己听晒全部成隻碟啊。其实呢个咧系。以前呢，我哋都可以讲返以前呢，即係你会呢係买一张黑胶碟又好，或者一个 cassette 带又好，你都会真係慢慢听晒佢所有歌，佢唔同嘅编排个次序。 冇错。 你係会可能都会有咁諗啊，点解佢会咁样编排个次序呢？又或者啊呢、這个歌手好似冇咁諗过个次序咁样嘅。类似你会咁样嘅。咁但係而家呢，我諗我好耐冇试过好专心听晒一隻碟嘅顺序，同埋去諗囉。因为而家听歌嘅習慣已经係好单曲啦，跟住就係、是、我唔可以讲，即係咪讲碎片化，即係你除咗Juno 啦，嗰时仲有个故事嘅话呢，其实就故事性而家係少啲嘅，同埋大碟主题呢你开始已经好少听啦。你以前可能你會覺得啊，李克勤啊，即係大家聽眾可能會知咩 Purples 啊，你可能仲會記得譚詠麟愛情陷阱啊，咁跟住張國榮 Stand Up 啊，跟住一輪嘅主題嘅快歌啊， 即係你會見到有個大碟有個主題，但係而家係單曲嘅主題咯。每一首歌究竟佢講緊啲乜？跟住可能兩三首歌就串連一個嘅小故事。就成為咁樣嘅一個情況咯。 嗱，以往好多我哋叫你呢、這個講法咧，好有一個自己正嘅叫概念大碟啊嘛、 嗯， 或者大碟裏邊係表現一個系統出嚟嘅，可能係同一個作曲人去表達。我好記得，譬如林憶蓮咁啊，講花咁啊，好多隻歌或者好多套。好多個碟都係講緊花，用花做比喻啊，各樣嘅嘢，咁啊揾迪麗啊，咁一路咁做落去啦，咁啊好多呢啲系統。咁啊，頭先你講到最近期仍然仲好專注玩呢個系統嘅咧，就係Juno麥浚龍啦，甚至乎佢同阿鄭安琪嗰個系列，咁啊後來就冇再做啦。咁其實都係近呢幾年咧比較強調喺嗰個概念嘅完整性嗰度。咁但係咧而家咧，我諗我哋即係聽眾都要明白一點咧。嗱，我哋先做。咗呢啲打定個裝先嘅嘢先，就其實咧，我哋聽歌嘅時候咧，其實我同我哋嘅習慣啦，同埋咧，其實而家我哋嗰個概念咧，可能係一個個 project 嘅概念，佢未必一隻十首歌嘅一隻 CD。嗱，以往我哋好，我又唔可以話好 standard 一定係咁，但係好多時都係咧，可能係一套大碟裏邊有十隻歌，裏邊咧其中頭三隻就可能講緊一個愛情嘅開始，中間咧就講緊一個愛情嘅陷落，到最後就係佢重生嘅經過咁，可能有呢啲咁樣嘅一個鋪墊嘅。但係而家嘅歌咧，未必有呢一個咁樣嘅做法，或者佢會頭先阿 Mills 形容係碎片化啦，但我形容。其实就是因为咧，而家嗰个即系成个周期，成个嗰个市场嘅运作唔同咗，嗱系缩短咗嘅有啲嘢，或者用一个咧短期企划嘅形式，可能佢同时间咧，佢可能有只歌啦，同时间可能佢掕咗套电影啦，或者掕咗啲广告嘅MV 啦，或者各样嘅嘢，就于是乎变成咗一个咧跨媒介嘅一个系列。甚至乎可能有廣告，個廣告原來係拍得喺個網劇嚟嘅咁，嗱成件事就變咗個咁樣嘅 package 佢出嚟，所以咧我諗我哋嘅聽眾咧去認識呢一個新世代嘅時候咧，可能就要有一啲前設，就係同我哋以往嗰種嘅做法咧係好唔同嘅。嗱，呢個我諗第一樣嘢要諗啦。嗱，第二樣嘢亦都頭先我開頭嘅時候講咧，啲歌單或者譬如而家我話揀啲最受歡迎嘅歌手咁嘅呢一啲咁樣嘅活動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咧，基本上咧，我問翻一啲譬如可能係我媽媽年代嘅人咧，嗱，佢哋勉強都會。識得一啲嘅，譬如而家最 hit 嘅，譬如 Mirror 啊，或者係無線嗰個星夢嗰班妹妹仔啊，咁其實大家都識嘅呢班人，咁但係咧呢、這個都唔係特別嘅，因為每一個時代都有新人去冚咗啲舊人嘅，四大天王之後就可能陳奕迅啊，一路咁樣掃落去。但係我諗而家我哋必須要承認就係咧，當我哋再去講翻香港樂壇嘅時候咧，大家提嘅名咧係非常新嘅。 嗯， 不论是男歌手、女歌手组合，其实我哋当然有一啲仍然压不到嘅，有啲人仍然是存在，但是呢你发觉个比例上面呢、我哋越来越接受到新嘅声音。2021年呢基本上我自己见到是近呢十年里面呢最多新声音去冚晒成个最cream 即係最頂尖嗰個部分咧，基本上大部分都係新嘅聲音嚟嘅。咁頭先我都講咗，因為咧兩個電視台裏邊即係佢哋嘅鬥法啦，喺個過程裏邊好多選秀嘅節目啦，就導致到好多新人嘅湧現。而個湧現出到嚟之後咧，你仲要諗下係一。佢係唔止一期嘅，一期又一期，然後跟住就將好多甚至乎一啲我哋叫中生代嘅，幾年前開始慢慢漸露頭角嘅人咧，都慢慢咧佢呢班新人就冚埋嗰班添。嗱、於是乎好似一個沉積岩嘅現象咧，就係一啲我哋以往叫做一啲殿堂級嘅，咁譬如我哋而家見到。我哋中文流行龍虎榜仍然見到第二位係劉德華嘅，仍然存在嘅，必須要講。但係如果你睇翻我哋打暈曬咁多個禮拜去睇嘅話咧，呢一堆我哋叫做我哋好認識嘅一啲所謂大牌嘅，即係傳統上面大家好熟悉嘅一啲歌手啊，一啲咁嘅名單咧，其實似乎而家咧係被壓縮得好緊要，佢哋個空間。 係啊，嗱，同埋頭先阿周 Sir 所講嗰樣嘢咧。话是一个开始呢，我觉得这件事呢几咁不谋而合的。因为呢大家可能都会留意到的，即是其实有一句话，即是说同时间是最好的时候亦都是最坏的时候。其实呢娱乐或者是歌曲啊，你说可能是一些娱乐电影文化、电视文化这些呢，其实在最歌舞升平的时候 佢可以非常之流行，因为佢真係提供咗让大家去除咗生活上再叫做喺个价值上面再加上多一层嘅享受俾大家。但係当係一个可能大家都觉得啊即係经济未必係最好啊香港未必係最好嘅时期啊即係喺经济论喺经济嗰个角度嚟睇或者其他。啊其实呢个时候呢大家同时间呢都一样会沉醉于呢就係头先所讲嘅可能係歌曲啊其他。因为好多时候呢喺呢啲嘅关键嘅时间里面呢反而你係好多前所未有諗過的一些嘅即係創作會出嚟，其實都幾開心咧。係我覺得少少見證，因為我諗啊，周 Sir 都係啦，即係嗱，我哋我細個嘅時候基本上就係譚詠麟同張國榮喺度爭緊啦，係啦。我仲記得咧，我有一日係同同學仔小學同學喺度睇緊Monica， 即係張國榮攞獎。跟住咧喺同一家人里边咧，系大家咧系互相喺度话咧，张国荣定系谭咏麟下一首，定系边一个最受欢迎咁嗰只嘅。咁跟住我哋应该最熟悉就系四大天王啦。跟住陈奕迅，我觉得之后就有一段时间就叫做沉寂咗啦。甚至乎咧，嗰时我听啲访问咧，即系陈辉阳都有讲过，乜唔系广东歌已经死咗咩？因为咧，基本上问亲周围咧，就算我啲年轻嘅同事咧。佢哋基本上全部聽英文歌、韓國、 泰 文 都有 少咗，係你講啱， 泰 文 都有， 日文都少咗，係呢一類歌嘅，所以咧嗰段時間好似冇咗香港歌手咁樣，咁所以咧，我哋等間下一次都可以講講，即係我點樣可以令到呢件事係會重生咧？由以前嘅新秀，而家去到而家嘅選秀咧？ 嗱，補充多個現象啦，呢、這個位幾有趣嘅地方就係你發覺咧，我做呢個韓文化系列啦，嗱，咁啊，第一我要同啲聽眾講四個字啊，道在史叻。咁我哋冇放棄過我哋對於高尚哲學的追求或者人民精神嘅探究，我哋冇放棄過。但係如果我哋要研究一個社會嘅現象咧，真係要諗下點樣我哋喺大家可能覺得真係好不堪嘅有啲嘢，或者甚至乎你唔認同佢嘅。正如一間我哋要播呢一首歌啦，就係陳海榮Jace 咧，最近有一隻歌咧叫《收聲多謝》。嗱呢只歌咧，我不得不要講講啊！嗱，我未必播得曬成隻歌，但係咧你聽嘅時候咧，好多人第一個反應就係、是。佢究竟唱緊乜咧？啲歌詞係點咧？但如果你問翻啲年輕一代咧，佢會覺得佢個 hook 好靚啦，好佢即係佢個音樂感好得意啦，好新啦。香港竟然有呢一類歌，嗱一間第二節翻嚟咧，我哋可以傾一傾點解會有咁大嘅差異啊？要是战恶的你做到眼界见血压要先看我事事你无意自杀太神仙 听朝早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听晚天气转凉，同有一两阵雨，气温下降至市区最低大约是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间中有雨。星期日显著转冷，星期一气温下降至9度或者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较早前管道内的坏车仲是处理紧，影响到而家狮子山隧道去新界方向的管道，需要实施单管双程行车。狮隧来回方向的交通而家都是比较挤塞，沙田入口的车龙排到隔田村，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九龙塘律伦街。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因为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有坏车，而家去沙田方向的管道要实施单管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是交通繁忙。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九龙塘律伦街。提翻大家平安夜的特别交通安排啦，咁直至到听日嘅清晨五点钟，喺中区兰桂坊、安南街、荣华里、和安里部分的威灵顿街以及系德记立街都系会封闭。电车会延长服务至到深夜的两点半，咁部分的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噶。咁但系港铁今晚会维持正常服务时间，唔会提供通宵服务。咁就系港铁不会提供通宵服务。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只是隧道入口一带车多，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的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而家尖沙咀一带的交通仍然是繁忙，咁最主要都是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比较长，龙尾在佐敦道。另外在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就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在佛光街桥底。最后提提大家，今晚平安夜我们香港电台交通消息会延长服务，最后一节的报道会是凌晨的12点。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我觉得香港最有情怀的一种声音就是雪糕车的音乐。 手下留情，梁丽勤。 小的时候一听到就会一支箭飙埋去，哎，买回个软雪糕先。到而家间中喺街上面听到呢首音乐啦，再望下个雪糕车，真系好想食翻杯嘅。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梁丽勤啊，今年嘅圣诞节咧，我特别开心啊！ 点解啊，榴莲？因为今年圣诞撞正星期六，你要做旅游乐园啊！你 点止啊？仲因为咧，我哋上个星期五已经提早同听众开咗 party， 你都有份噶。 哦，你系讲由香港电台、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合办嘅《手下城旅游公展乐悠悠》。 系啊，当日仲有歌手 MC 张天赋、黄淑曼同埋兼音黄建文嚟唱歌助兴嘅。 咁好玩，好想听翻啊！ 咁就要听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旅游乐园啦， 约定你啦！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最近一款小玩意 Poppet 传到香港，成为了小朋友的潮物。它是一块彩色的直胶板，有不同的造型和尺寸，表面就布满了特点粒粒，就好像以前那些啪啪纸，按那些 bubble 泡泡就会发出 pop 一声。不同的是泡泡纸那些泡泡就会被捏爆，但这款玩意就直胶做的，有弹性不会爆，按完一边之后反转再按可以重复玩。玩法就是两个人对垒，玩家轮流按那些泡泡，每人一次可以按一个，亦都可以按几个，但是必须是相连的，每次只可以按同一排的泡，不能够隔行。不过规矩都可以变，两个人事先夹定好就得了。总之呢，按最后那粒泡的呢就是输家。玩具商就声称这种玩意可以舒缓压力，你都可以训练小朋友数学、逻辑思维等等。Poppet 的玩法呢相信不少朋友都知道，但是历史就未必听过，同一只马骝有关的。这个小玩意来自一对以色列游戏设计师夫妇。40多年前我太太忽发灵感想出这个概念，当时的技术没办法付诸实现，一直呢就抌低了。 几年之后，啲仔接掌生意，兄弟重拾父母嘅谂法，同游戏公司合作生产。2014年推出市场，但系只系卖到几千套啫。到2019年重新包装，改咗呢个名字再推出，成绩就好啲啦。但系都唔系咩卖得好好。直到有人喺社交媒体 TikTok 上面上载影片，其中一段片见到有一只卷尾猴好专注咁样揿嗰啲泡泡，揿完一边，立即就反过背面又揿另一边，玩得好开心。呢只马骝女嚟自北卡罗来纳州，系有名嘅网红嚟噶。据讲喺社交媒体有几百万粉丝，佢嘅主人话啲粉丝喺佢生日送上呢一款玩意做礼物，越送就越多，马骝女就攞嚟 pop pop pop。视频放上网之后，有成超过1亿次点击，热潮就咁就出现啦。据报道新冠疫情可以话助长咗销量，啲小朋友喺屋企上网学习，得闲嘅时候可以攞嚟玩，有助舒缓压力。对大人亦都有一啲情绪宣泄嘅作用咁讲。嗰对以色列夫妇都已经离世啦，亦都唔系咩福禄靠运气之辈。喺儿童益智玩具界，佢哋都系好出名，为一代又一代儿童作出贡献，除咗带嚟各种嘅快乐，仲启发咗脑袋。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2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咗嘅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人生从来都系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为言雅集会长刘善庭， 唔系选美俾我学到啲乜嘢，而系一个冇谂过会做或者行嘅人生嘅一条路，但系有一个开放嘅态度去尝试咧，原来最尾可以带到你去一个好美好嘅地方。我系刘善庭 Sandy， 星期六晚上9点一齐进入人生学堂。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平安夜晚上的广东广西，今天的题目是乐坛变天，留意一下有个问号的。这个问号呢，我们都必须要讲，虽然我们很紧贴这个香港的流行音乐的情况，但是呢是不是真的一个持续倒下去的一个情况呢？的确是有多人会质疑的。所以我们打定个问号先，我们都帮自己打定个头盔。因为亦都其实试过好多次咧，讲紧话我哋乐坛中兴啦，会有啲好嘅即系情况发生啦。咁但系结果咧，又好似雷声大雨点少。其实试过唔少次嘅，因为大家都好容易记挂住咧，我哋以往一啲好光辉。事实上的确系真嘅，我哋香港嘅乐坛系去到譬如将啲歌打翻去成个亚洲区啦。呢个系一个我哋好记得嘅，喺70-80年代、80-90年代系一个好有印象，甚至乎喺台湾好，喺唔同嘅地方，譬如最简单啊，草蜢咁啊，失恋阵线联盟咁可以。大家好 hit 嘅，變咗係直情係成個大中華區，我誇張啲去到真係成個亞洲區咧，都香港嘅流行文化都染指住。咁但係而家咧， 嗱，有啲人就見到一啲生機出嚟啦，譬如好多嘅偶像，年輕偶像出咗嚟啦，有啲係用對制嘅名義出嚟啦，譬如 Mira 啊，甚至乎 Era 啦。咁啊，另外就係頭先我上一節都有講啦，無線你因為 After Class 啦，係啦，即係組隊新嘅出嚟啦。但亦都有好多咧，係我叫做單頭嘅一啲，甚至乎一啲可能係一啲非主流嘅獨立樂手。都走咗出嚟，甚至乎都成为咗一啲即系而家好多大家都真系会 download 嚟听啦，或者甚至乎好多年轻人咧都会追翻听呢一堆歌嘅。我够胆讲就系而家我去问翻啲学生，佢两年前、三年前问呢个问题咧，基本上我得到答案系令我好沮丧，同埋又系做翻之前嗰啲香港乐坛已死嗰啲问题嘅。因为头先阿 Muse 都讲咗，就系佢哋个歌单里边咧。幾乎都是韓文啊、其他外語啊、英文啊。 英文啊 咁但係而家咧，我記得我呢個節目都講過一次嘅，就是、問翻啲學生佢哋聽啲咩歌咧。佢哋原來會聽廣東歌嘅，尤其是今年我見呢個現象好明顯。而裏邊咧，我問翻啲學生佢嘅答案就係、是：你唔係聽開韓文嘅咩？咁佢話。點解唔可以同時聽翻廣東歌啫？都得嘅啫咁。嗱，呢個我就見到咧，今年咧，大家好唔單純係做音樂嗰班人，連啲受眾都好 power， 好自即係好有自尊啊！就住呢樣嘢，亦都我形容係一個咧嗱，如果我哋真係講緊一個叫做流行文化嘅一個即係反思或者睇到呢個現象咧，我哋睇到而家呢個香港樂壇咧，係令到唔少香港嘅年輕一代，甚至乎你見到譬如 Mira 嘅 fans 係橫跨咗唔同嘅世代啊嘛，唔同嘅年紀啊嘛，咁你就會見到其實佢哋出到嚟嘅效果係令到香港呢兩三年，頭先 Muse 都講到係一個經濟啊或者其他社會氣氛上面，因為好多原因咧都唔係好開心。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一支强心针走出嚟，即系我谂呢个几得意。 系啊，我头先我哋延续翻之前咧话呢个系一个开始咧。喂，我都唔知啊。虽然咧戴头盔都会好啲嘅，即系但系真系唔使太戴咧。我嘅意思系咧，其实佢已经好大嘅迹象。你谂下，当一个嘅工业如果佢要兴起，最简单噶啦，就系佢需要好多人才啦。咁跟住開始，大家會爭人才啦。跟住好多唔同嘅配套嘅一啲嘅觀眾群會出現啦。又或者頭先嗰啲配套，我意思即係話廣告啊，可能佢嗰啲嘅而家我哋叫做一啲嘅應援物品啦。但係其實咪真係等於我哋嗰啲即係周邊嘅產品啊咁嗰啲。即自然就會多出嚟啦。其實你而家睇翻個情況，我覺得最簡單啦。香港佢應該係最叫做娛樂啊，無論電影啊定係樂壇啊，最犀利嘅時候可能係八九十年代啦。咁嗰個時候咩咧？我諗大家都會知嘅。其實最近做嗰套戲嘅梅艷芳，佢都係由嗰度出嚟噶嘛，就係新秀啦。我哋嗰時候就有啲選秀，而且有。好多不同嘅選手，講真，新秀係我哋最熟悉嘅。其實當其時，可能唔同嘅電台啊，或者電視台，甚至乎真係電台，都可能有一啲咁樣嘅比賽搞出嚟嘅。咁令到咧，其實就你可能係叫做啦，最 cream 嗰啲啊，叫做啦嚇，就俾可能係電視台或者電台揀咗啦。咁以前嗰啲咧，就其他就冇乜機會嘅。咁喺而家呢個情況，首先第一啦，發覺個工業原來係好需要多人才，咁所以需要一啲嘅俾人入行嘅機會。而我認為咧，而家嘅選秀節目先至係而家嘅啱啱開始咯。例如啊，如果大家可能會知道，我諗最出名當然係大家會聽到一個世台嘅一個造星嘅節目啦。咁跟住就係、是、其實就係另外一個就係大台嘅一個唱歌嘅造星嘅節目啦，即係都係選一啲新秀啦，就選咗頭先我哋所講 After Class 啦，就四位女仔啦。其實咧有啲嘅比賽咧更加咩敗者復活啊，即係將一啲喺啲選秀項目裏面輸咗嘅，不如佢哋聚埋一齊又選過啊。其實好多呢啲嘅嘅唔同嘅選秀節目。嚟到俾大家去做，而且而家即而且个喺咪互联网嘅情况之下咧， 你啦，俾人揀咗嗰啲就可以去捧啦。例如就係好似頭先阿周 Sir 所講嘅 Mirror 或者 Era， 即係咁嗰只啦。如果係嗰個電台或者而家 After Class 啦，但係其實嘅其他歌手咧都好多嘅落敗嗰啲，都好多嘅機會。例如你會睇到咧，今年有個現象咧，就係都未選到一個女團出嚟，但係其實落選嗰啲已經拍緊廣告， 係。 系咪？即系已经拍紧广告啦，做紧节目啦，连系叫做带货，即系卖货，即系做 live 嚟到去卖产品，都揾佢哋嚟到做。你会睇到，其实的而且确系咧，嗱，入行嘅机会已经多咗好多啦。其实头先阿周 Sir 讲一个好关键咧，就系跨媒体，所以佢哋可以唱歌啦，喺一个表演里边，跟住你带货嘅时候又揾佢哋啦。跟住买广告又揾佢哋啦，跟住做一啲嘅网剧又揾佢哋啦。咁所以佢哋好多嘅一啲嘅平台咧，令到佢更加多机会曝光，纵使佢哋输咗。咁所以你会能够想象到咧，呢一啲嘅选秀节目咧，应该会一路一路嚟，因为呢个工业系需要好多人去 support。你谂翻咧，我到而家都仲谂紧，就系都仲有一个电视台，如果净系计电视台嘅话咧，佢都仲未去。好積極咁去做，而且咧嗰幾個電台咧，其實都未好積極入去互聯網，即係某程度上，即係佢未揾到一個嘅途徑，點樣可以入翻互聯網，而兩邊咧去一齊打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真係的而且確係啱啱嘅開始，同埋周邊嘅商品咧已經係多得好緊要，已經係有啲商家。可能已經是自己出某些產品。講真的，如果不是肖像權的話，我相信在年宵呢是會見到很多就是一些相關性的產品出來。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某程度上的一個工業的可能是翻身啦，或者再興起啦。咁所以我覺得那個造星或者選秀節目的出現呢是好代表性啦，我或者我哋咁样，我哋而家睇就呢度啦。其实我哋睇翻两岸咧嗰个情况咧，其实台湾内地基本上咧系枕住有好多不同类型嘅选秀节目咧，一路喺度出紧，即系话大家其实系知道咧，当你一出嚟嘅时候，互联网你唱一首歌，其实系通晒咁多啦。例如啊，好似。上个礼拜定上两个礼拜，阿周 Sir 拣咗一首陶大宇金曲，就系、是、倒转地球啊！咁佢又红翻去内地咯，系咪？即系嗰个情况就系咁样去出现咯，红翻去内地，红翻去澳门，跟住再表演翻。咁大家都知道系有咁样嘅一个真系透过互联网通晒嘅市场，所以咧。选秀嘅节目其实我觉得就系一个好大嘅指标，话俾大家听，话唔定真系由乐坛已死到最尽啦，真系而家系第一个小反弹咯。 嗱，我必须要再讲翻头先，我自己都讲咗一个情况，就系、是、我点解开头要戴个头盔，系咪问号咧？因为以前。香港一路都長時間都有兩間電視台噶嘛，無線同亞視曾經一段時間都有好多呢啲咁嘅選秀節目，而當時亦都揀咗一批人出嚟嘅，咁大家好熟悉，譬如嗰啲胡鴻鈞啊、許廷鏗啊、吳業坤啊，一大堆，甚至乎而家紅翻轉頭啊，亞視嗰邊嚇阿陳雷，咁其實而家都紅翻嘅。嗱，其實係。一段時間咧，儲咗好多呢啲力喺度啊！嗱，呢個大家要留意。但係點解未成到嗰個氣勢咧？咁當然同嗰個成個範式轉移到而家個氣勢出現咗啦。到而家成個我哋嘅流行文化消費嘅過程唔同咗。網上面嗰個力量更加強大。譬如廣告也好，頭先講到而家係用網劇作為宣傳嘅。未必係用我哋常見嗰啲，即係喺啲傳統嘅媒介裏面去落廣告，因為而家可能仲精準可以計算到邊啲人睇到嗰啲廣告嘅。如果用網上嘅方式，嗱呢、這個慢慢而家個勢頭出現咗，於是乎過往一個嘗試過但係未必完全成功嘅模式就係選秀節目，喺儲咗咁多年嗱。 嗰一陣嘅人咧，其實佢仍然留喺個圈度嘅人咧，其實佢一定嘅有一定嘅地位嘅，而佢繼續可以流傳落去嘅時候咧，亦都你當係一種以中啦嚇，唔係以老啦，去帶新嘅過程。於是乎你見到嗱，好多聽眾我絕對理解你哋會講話點解你見到而家嗰集新嘅偶像佢把聲又唔係好得，或者佢覺得佢技藝上冇 未成氣候咁樣啦。 咁但係你又諗下，原來有一班中生代，我其實再噏一啲人名出嚟，可能大家你默默耕耘咗好多年噶，譬如你。阿 Jenny 啊 ，Aga 成堆呢班人，其實喺早幾年係儲咗好多年嘅力氣喺度嘅，而佢亦都做咗好多好好嘅嘢出嚟。但喺嗰陣時咧，即係大家聽韓文啊、聽其他嘅時候咧，大家冇人留意啊。當儲咗咁多嘅，我形容係一個火山咁嘅狀況，儲咗好多能量，然後突然間有嘢爆發到，咁當然絕對係同而家可能某一啲現象，譬如 Mirror 嘅現象啦，或者其他偶像嘅現象。於是乎，大家聽翻廣東歌，原來就尋翻寶，發現近呢十年最簡單你睇好多年輕偶像，你見佢出嚟做一啲live 啦，或者做一啲叫做做一啲 mini concert 啦，啲迷你嘅演唱會，你個心就會諗佢其實出咗幾多隻歌啫，冇人可以唱到歌㗎咁。但係佢又做得到，因為佢揾翻近呢十年十幾年裏面一啲滄海遺珠或者大家冇懷疑嘅嘢，呢度如果我哋用一個文化嘅向度去睇嘅話咧，其實就係一種香港文化嘅重新嘅一種 reshape 啦，或者我哋揾翻自己嗰、那個一路以嚟一啲失落咗嘅一啲諗法啦。咁喺個過程裏面咧，你會發覺哇，原來好有趣嘅喎，唔同嘅歌手嗱，呢度仲有一個。點解我頭先會特登揀陳海榮嘅歌呢？嗱，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咧，早年咧我哋搞嗰啲選秀比賽咧，我講緊真係比較早啊，講緊妹姐之後嚇、大台一路都有搞噶嘛。我哋好多時邊個人彈出嚟咧，我哋就會冠以一個名嘅，佢就係翻版乜乜乜，同埋翻版乜乜乜，佢係某一啲偶像級大家姐大阿哥嘅年輕版。佢有佢嘅放味，咁於是乎我哋成日都會煲呢一啲人出嚟嘅。最經典嘅一個例子，最正嘅啦，我覺得香港流行文化值得寫嘅一個現象就係、是、左鄰右里嘛。 嗯， 李克勤慢慢變成咗同阿倫，我哋叫倫伯啦，而家都71歲啦，係咪先？即係兩代嘅歌手變成咗一個組合出過嚟添。嗱、這個冇 offend 嘅，真係講緊呢個係一個好有趣跨代嘅合作嘅現象。咁但係呢一個情況，我哋套翻落去，譬如而家陳海榮。你講唔出佢究竟係邊一個嘅翻版啊？如果你真係要硬套佢係一個翻版嘅話咧，可能係 Ariana Grande 嗰類，即係譬如外國嘅。 嗯， 咁呢個你就覺得好有趣啦。如果大家仲記得八九十年代嘅香港流行音樂咧，好多時如果大家見到譬如梅艷芳又好，其實咧如果你哋真係再追深佢咧，其實佢哋嘅師承可能係嚟自真係日本， 日本啦、 啊，係啦，或者係其他甚至歐美嘅一啲娛樂圈嘅一啲人物裏面。而家我覺得佢唔係再複製翻香港以前本土成功嘅一啲舊有嘅經驗同埋例子，而家係佢揾咗個新嘅市場出嚟，嗱而呢樣嘢其實好老實講，對於好多而家我哋一路聽開舊嘅廣東歌系統嘅人嚟講咧，呢一堆嘢咧有趣嘅地方就係佢一個全新嘅譜系嚟嘅，我哋要重新去適應，包括曲詞編唱，好多嘅獨立嘅創作人，其實佢有好多好有趣嘅一啲經驗，而裏面唔係一啲複製我哋原本舊有喺流行文化工業裏面嘅一啲。既有嘅嘢，所以點解話係一個新紀元嘅元年，就是、因為佢完全連個生產模式都改變咗。我覺得呢個係最有趣嘅現象。不過咧時間關係，我哋第二節咧去到呢度。咁啊，喂 ，Mills， 你揀只歌。 係啊，喂，呢、這個就係頭先啊周 Sir 所講嘅儲埋嗰批人 ，Robin and Candy 咧，你記得係喺網上可能係第一批。跟住走翻出嚟咧，去樂壇嘅。咁啊 ，Candy 咧自己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突破。呢一首歌係我全年裏邊咧，最印象深刻，同埋我自己最中意嘅，就係《白味》Candy Soon。 想躲在梦里那天地， 做知己，怎不配未到的年纪？猜测我想要注视，想要故事，便制造愁眉。那位怎批判脆弱是刻意的？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平安夜，尖沙咀海旁一带有好多市民外出庆祝圣诞，现场要实施单向人潮管制。喺一个大型商场外面，唔少市民同圣诞灯饰影相，有年轻人着上圣诞老人服饰派糖俾小朋友。有市民说今年圣诞气氛不错，疫情下虽然要戴口罩，但只要享受和朋友相聚的时间，心情就不会受影响。亦有市民认为圣诞气氛一般，指尖沙咀虽然有很多人，但大家好像只是漫无目的地闲逛。中环兰桂坊一带也有市民外出庆祝，有酒吧负责人说今年圣诞市道不错，座位已经一早订满。体院表示，五名港队空手道运动员完成在哈萨克举行的亚锦赛之后，昨晚返抵本港，在机场检测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其中一名运动员刘之明说，当地有很多人没有戴好口罩。另外，本港新增五宗确诊，四宗是输入个案，一宗和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全部涉及变异病毒株。初步確診少於25宗，預料都是輸入個案。至於今個月20號和22號公布的7宗輸入個案，確認帶有變異病毒株 Omicron。 本港至今錄得41宗 Omicron 個案。香港保護兒童會轄下同樂居兒童院舍發生虐兒案，警方拘捕3名院舍女職員，涉嫌虐待或疏忽照顾儿童，包括扯头发、掌掴和抛落地等。被捕的三人，其中一名44岁女子和一名23岁女子，分别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袭击罪，星期日提堂。余下一名23岁女子获准保释候查。警方话，事件涉及18名儿童，他们受轻伤。据了解，他们介乎1岁9个月至3岁8个月。保护儿童会说，有人体罚幼儿，已经即时解雇涉案职员，其余与事件相关的职员亦已经停职。社署表示，如果署长认为个别幼儿工作员不再适合担任照顾幼儿的工作，可以将有关人士从注册中除名。美国部分航空公司因为有空中服务员和其他员工受疫情影响而缺勤，在平安夜被迫取消数以百计航班，其中联合航空取消120班机，但美航空亦取消大约90班。联合航空话，空中服务员同其他员工直接受到变种病毒 Omicron 疫情影响，公司不得不取消航班，正通知受影响乘客。 达美航空早前因为人手问题，要求疾控中心放宽检疫要求，容许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员工，即使是确诊，检疫期都能够由10日减至5日。根据航班监测网站数据，平安夜全球合共超过2000班航班，其中400多班是美国航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99， 日元 114.4，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81， 人民币 6.368，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32，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 1808.12 美元，卖出价是 1808.69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早上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晚上天气转凉，同有一两阵雨，气温下降至市区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间中有雨，星期日显著转冷。星期一气温下降至9度或以下，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较早前管道内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而家狮子山隧道流回方向已经恢复正常行车，咁大车龙啊大消散。狮隧九龙入口嘅交通咧比较繁忙，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罗福道，咁而狮隧沙田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一段车多。提多大家次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管道内嘅坏车系已经拖走咗，狮隧流回方向已经恢复正常通车，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窝打路道近罗福道。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另外提提大家平安夜嘅特别交通安排，咁直至到听日嘅清晨五点，喺中环兰桂坊、安澜街、荣华里、和安里部分嘅威灵顿街以及系德记立街仍然系会封闭。咁而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咧会延长服务时间至到凌晨一点。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排到时代广场对开。红隧九龙入口而家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尖沙咀一带咧，而家主要剩翻弥敦道梳士巴利道方向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就近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龙尾近佛光街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竞争是香港经济赖以成功的基石。 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陈嘉欣， 随住竞委会累积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在维护市场竞争的道路上稳步向前，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让广大的市民感受到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好处。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一起走过 鱼湾湾时候咧，因为嗰都气氛都多嘅，开始尝试咧，原来就系冇教训。咁有一次我好记得就好早嗰个化妆师一搭咗笪粉落个面嗰度咧，我净觉得我唔好再拍噶啦，我觉得好恐怖啊， 好讨厌啊， 好讨厌啊，嗰种冰嗰只擦啲粉落我度咧， 早着。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 杨少雄、 宝贝鱼，仲有我吴伟康。 同我莫振言 一起走过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没什么做过什么事就过了一天呢？你有没有觉得一天的时间好像不太够用？你又有没有想成为一个早睡早起的人呢？如果以上三个问题你中了两项的话，不妨看看这本书《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这本书的副题相当长，同时又讲到整本书的架构。副题是《K

江山代有才人出，用其實國內已經係咁啦，台灣亦都係一樣啦嚇、啊，台灣地區香港咁啊，甚至乎你睇澳門都係噶，不過佢哋可能係網媒上面啦，就會有好多譬如唔同嘅品牌都走出嚟，嗱呢啲咁樣嘅現象咧，其實唔係偶然發生，而事實上咧，我如果用香港嗰個角度去講，有一個好得意嘅情況咧。可能冇人留意到，原來係有一個咁嘅推波助瀾嘅推手喺度嘅，就係、是、大量嘅香港嘅我哋叫做 well established 即係一啲好已經個品牌已經好鞏固嘅一啲偶像咧，佢上咗去國內裏邊去掘真銀啊，去揾、去揾真銀掘金啊。有啲可能喺當年喺香港佢未必係最一線嘅，但係佢後來上咗國內都名成利就嘅。甚至乎而家有一批朋友仔，佢哋會話自己係大灣區 歌手， 大灣仔啊！我記得好有似一個節目叫大灣仔嘅，佢哋叫自己做咁啊。喺國內咧，佢哋某程度上係補充翻一啲，其實你發覺港美呢個字咧喺國內係一個品牌嚟嘅。因為在很多國內的朋友成長的經歷裏面，他看很多香港電影、電視或者聽很多音樂，現在到了他們經濟起飛啦，很厲害的時候，他們找回以前失落了的一些偶像啊各樣東西的時候，你就會見到呢，我們這班香港以往出產的一班，這些真的是文化軟實力啦，必須要說，就是他們真的上了去國內掘金啊，找真銀啊，於是乎香港有一段時間就真係好似真空咗咁樣，好啦，咁但係問題係，咁成個咁樣嘅品牌也好，我哋講緊香港成個嘅娛樂圈也好，好多人都會覺得喂已經掏空咗啦，已死啦，冇咗啦咁。咁但係調翻轉頭諗就係一班全新嘅人，佢冇包袱噶啦嘛，佢咪做自己想做嘅嘢，反正成本又不太高。嗱，呢個又係另外一個推波助瀾嘅因素，就因為網絡上面嘅成本其實相對低嘅，不論係 studio， 以前可能要 book 一個勁嘅 studio， 而家唔使噶嘛，喺條街度做 busking 已經得啦，做好多嘅呢啲咁樣嘅，而佢儲咗好多嘅呢啲咁嘅經驗。我形容，如果大家覺得梅艷芳小姐係喺麗苑嚇，喺唔同嘅地方喺酒場唱咗好多歌，然後形成咗一個壓台感。我必須要講，而家呢一班 busker 可能佢喺條街度踎咗十年八載喺度咧，等緊機會。而家終於有個機會爆咗上去嘅時候咧，佢哋以前積落嘅嗱呢班中生代，甚至乎一啲後生啲嘅，譬如最簡單啦 ，Mirror 裏邊嘅 Jer 其實都有做 busking 嘅。 嗯， 嗱呢一堆咁樣嘅古仔，你就會見到咧呢班人嘅成功咧，絕對唔係石頭突然間白爆出嚟嘅。嗱，呢個係一個我覺得大家都不得不去觀察同留意嘅現象。 同埋咧，頭先阿周 Sir 講嗰個話，北上令到個市場真空咗。其實呢個真空咧，並唔係令到有啲嘢孕育咗嚟填補，因為咧，當一個市場冇咁樣嘅需求嘅時候咧，係冇所謂填補。但是呢剛才周 Sir 讲得好啱嘅一个情况呢，嗰度就开始酝酿，例如系点样呢，冇所谓究竟香港乐坛系应该要有啲乜嘢嘅形式先至为之喺呢个乐坛系会 ok 嘅。例如啊好耐以前即系张国荣谭咏麟嘅时候，咁系改编歌为一个主导㗎嘛。咁所以呢嗰、那个时候无论你咩嘅明星都可能係以觉得如果你要喺呢度生存嘅话呢，不如试下改编歌啦，就基本上一定要做改编歌啦先至会得啦。跟住慢慢开始可能係会有本地嘅创作啊或者点样嘅一个情况啦。唱作人本来我哋都开始讲啦，但係就由中段嘅时候会开始啦。而呢一班嘅歌手呢，即係我哋睇开嘅一班歌手，佢北上咗之后呢，其实当中呢所有喺呢个工业里面呢产生出嚟嘅歌手呢，通常係会可能星探啦，喺某啲嘅地方可能会揀两个，你会见到呢一啲咁样嘅工业嘅情况呢，其实好难做大嘅，所以呢你唔会形成咗一个氛围出嚟。当冇形成咗一个氛围，即係话所谓喺香港嘅作为一个歌手乐坛嗰个 norm 呢，即係嗰个叫常态应该係要点呢，其实冇以前咁强。係啦，即係话呢，我係咪究竟一定要靓仔靓女先至出到嚟呢，我係咪究竟一定要把声轻边啲先至要出嚟呢。你諗返呢，其实呢就算电影都系咁样嘅。 其实当如果有一个流行的片种一出咗嚟嘅时候咧，当如果嗰个时候兴旺嘅时候咧，系会不停地拍噶嘛，直至可能嗰度冇咩人拍啦，即系冇乜人再拍呢个电影，好似而家咁，你就会题材唔同嘅题材逢生，即系呢个嘅情况咧，令到咧佢会再重新生一个唔同嘅文化出嚟。其实呢个嘅情况咧，同一间机构里边咧，重建文化系其实系好似嘅，即系佢一定要有一个嘅文化嘅真空期，有一段时间令到咧，将旧嗰个嘅文化嘅情况咧慢慢淡出。而究竟点样先至为之有一个新嘅文化咧？嗰时未出嚟嘅时候咧，即系其实就睇下会边一种唔同嘅形式系会跑出啦。即系例如啊，即系而家可能系男团，跟住就。再有单飞嘅咁嗰只，咁好可能嚟紧都会多呢啲咁样嘅类型产生都唔同啊。例如啦，你都能够想象到嘅，大台 After Class 咧，其实佢四个女仔咧，其实某程度上咧都几独当一面嘅。嗱，即系佢哋四个可以一齐去做啦。咁我哋上两个礼拜已经访问过校长啦，系咪？咁其实阿严明熙自己又可以参加一个大湾区嘅比赛嘅。咁跟住咧，我哋叫 Chantel 啦，其实就应该 Chantel 啦，佢自己叫大家改正嘅，佢话法文嚟嘅叫 Chantel， 佢类似系咁啦。咁咧，跟住佢自己咧，亦都会去做唔同嘅单独嘅访问嘅。其实呢一种咁嘅形式咧，可能会几流行嘅，甚至乎我哋行内嘅时候讲咧，同阿周 Sir， 阿周 Sir 话，其实都唔需要一团啦，其实几团。五个咁样，三个四个，跟住有时一齐翻，有时啊拆翻，有时再单飞，咁样都可能系一个形式。即系我觉得呢啲咧，就系而家喺代变紧嘅时候，究竟会产生啲乜嘢出嚟咧？究竟点样嘅曲风？例如就系而家就系话全部用一啲嘅本地创作系啦，或者唱作人大家都觉得好 appreciate 嘅，即系觉得系。如果你是能够自己做到的，例如你看回而家嗰啲嘅造星节目的话，嗰个人识得自己作曲啊、作词啊各样嘢啊，咁大家都是觉得是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嚟嘅。咁即係希望都想有呢啲咁样嘅自己嘅本地嘅风格呢。我觉得呢一个就係酝酿到嗰个嘅新嘅风气再出嚟呢。虽然我觉得呢而家嗰个嘅風氣咧未出到嚟，究竟係話點先至為之嚟緊香港嘅一個新嘅樂壇嘅主流啊？會有啲乜嘢嘅流行啊，或者點樣咧？而家我覺得係醖釀緊嘅嘅初期咯。 啊，亦都係因為咧疫情嘅關係啦，好多譬如外國嘅流行偶像啊，或者一啲歌手咁，譬如以往好多啲勁人嚟到香港嘅，咁我都會走去睇下慕名啊。最記得當年呢啲價格炒飛炒到過萬蚊張嘅，我買翻嚟都真係話好貴嘅咁樣。但係而家呢幾年疫情，呢兩年疫情就咩都冇啦，冇曬呢堆嘢咁滯啦。咁另外甚至乎啲韓星都嚟唔到啦。咁於是乎咧，我哋就要揾嘢替補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都係有利於 係嘅， 係啊。 其實可唔可以咁講？其實我覺得呢件事咧幾體會到，即係天時地利任務。但係其實講真咧，以前呢句嘢咧係講出嚟咯。你能够睇到一啲嘅小气候系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例如系公司啊点样形成，但系嗰啲好小气，呢个就真系一个大气候。点为之天时地利人和三样嘢好夹埋而形成咗一股风气出嚟咯？ 嗱，而头先讲到人和咧，呢个亦都好有趣嘅。嗱，第一。嗰、那個所謂團隊嘅觀念呢，以往其實可能三個人、四個人或者最多可能十個八個咁樣啦，而家有十二個啦咁。但有趣嘅地方就因為佢借鑑翻外國，尤其是係譬如日韓咧，佢哋唔同嘅人物又唔同嘅人設啦。啊，而家好興講呢個字啊，人物設定或者屬性啦。咁而家好興叫乜乜擔當啦，有啲係顏值嘅靚仔嘅擔當。有啲就係負責搞笑嘅，咁嗱，你要見到譬如 Mira 就好有趣，因為裏面咧真係唔同形象嘅人物都有嘅，有啲係專門負責 web 嘅，有啲係專門負責做唔同嘅嘢。於是乎佢哋嗰個加埋嘅效應咧，就可以威力加成啦，我哋叫做。而呢一樣嘢亦都喺唔同嘅地方見證到啊，頭先講到團隊嘅狀況啦。嗱，但係另外一種人和咧，好少人提及到嘅，我自己觀察就係、是、其實咧，以往如果係嗰啲即係全盛期時候咧，你好少見到。嗰啲 公司與公司之間或者明星與明星之間咧，係有一啲咧互動合作，甚至乎係免費嘅互動合作。但由於疫情嘅關係啦，咁好多時佢哋要搞到網上嘅音樂會啦，或者網上定期一啲串流平台嘅一啲節目啦，甚至乎佢哋自己班明星都會自己搞條 channel 出嚟去谷翻自己嘅。嘅人氣，於是乎佢就會同唔同嘅圈中嘅好友或者唔同嘅人物咧，去做一啲佢哋自己嘅一啲所屬嘅節目。嗱，而呢個咧，你好有趣嘅，因為以前咧，你好少見到呢啲。嗱，通常就係嗰啲 好少見到呢啲咁樣嘅 crossover， 真係少之又少。 係啦，一係就係啲大台或者係某啲電視台做一啲慈善 show， 咁啊，於是乎就出嚟咁，好罕有嘅。嗱，大家就好記得呢啲經典。嗱，但係呢一啲以戰養戰啊，我叫做嗱，可能佢哋做下嘅時候咧，佢哋會揾好多新風，因為冇可能次次嘅演出都一樣噶嘛。嗱，你就會同唔同嘅團體、唔同嘅明星。唔同嘅人咧，系定期合作，甚至乎一啲本身唔系做紧娱乐向节目嘅一啲网媒咧，佢都会做一啲 crossover 去吸引视线。嗱，而呢个过程里边咧，系会更加加深咗呢班人嗰个锻炼嘅过程嘅，因为可能佢哋真系每个礼拜唔同嘅人都会有，唔系纯访问，访问里边仲要唱歌，仲要做好多嘢嘅。嗱，咁呢一样嘢咧，呢种人和咧，系我哋以前咧，我自己。即係咁多年來觀察咧，未必有呢個經驗嘅。我哋睇嘅時候，咪成日都係等啊，終於嗰個乜乜節目咧就有四大天王合體啦。咁我哋哇，嗰幕仲唔拍低佢，好記得噶嘛。但係而家可能隨時，我哋喺個網上面都會見到咧，四小天王啦，或者而家最 hit 嗰啲歌，佢會。甚至乎最有趣就係咧，嗰啲而家咪好興爭新人獎嘅有幾個，佢會互相唱對方啲歌噶。嗱，你諗下以往你會唔會想象到張國榮去喺個自己嘅節目裏面去唱譚詠麟嘅歌？ 唱愛情陷阱咁。 係可能個別啊會做一啲即係台上面或者係喺嗰個傳媒上面去造就呢啲咁嘅嘢，就變成咗好爆嘅一啲事件。但係而家你發覺話嗰啲競爭對手係互相唱對方嘅歌。 咁都係啊，即係呢個可能同以前以 album 形式咁去推出，同埋而家以單曲形式咁去推出就好唔同。我出咗個 album， 可能我成三個月半年我都已經係自己宣傳緊，但係單曲嘅時候我就可以好多同其他人合作，因為你嗰支單曲可能未必會 last 到咁耐。同埋講多少少就係關於佢哋而家嘅出道嘅成本係會低嘅，即係我意思除咗唱片公司之外啦，即係當而家都知啦，喺網上嘅一啲嘅串流平台啦，就可以做到啦。同埋我覺得呢個都其中一個好緊要，就係開始大家想要一個真人，而唔係要一個藝人。咁所以咧，你其實咧當中你諗翻咧一啲嘅製作成本。或者你曝光成本咧，其實係少好多好多，即係話我唔需要點樣去裝扮啦，我唔需要有一個超靚嘅景啦，我先至可以話出嚟去演唱。反而就係、是、啊，我俾你認識我一個咁樣嘅真嘅人，咁我中意你咁樣嘅性格，因為當你睇到個性格嘅時候，你就唔需要話好多外表嘅裝潢啊、其他嘢啊，先至可以做到一個歌手咯。所以一個歌手嘅。嘅一個 shape 咧，其實就基本上同以前咧就好唔同咗。而家就真我先係咁樣，咁真我就自然就會多樣化咯。 咁啊，最後都補充一點啦，就係咧，以往我哋成日都追求一啲優質嘅偶像啦，不論係為人或者係佢嘅歌藝啊、舞技啊各樣嘢，都希望係一個好優質嘅呈現出嚟啦。咁就要好完美啦。我哋往往都係希望有呢一種狀態。咁但係其實而家咧，我哋唔知係唔係因為成個社會風氣轉咗啦，年輕嘅人也好，或者係一啲咧即係追星嘅族群啦、佢哋係幾能夠包容或者接納到一啲唔完美嘅演出嘅。嗱，呢個未必係好事嚟㗎，就住聲色藝俱全呢個角度。咁但係呢一種包容唔完美嘅心態咧，又調翻轉頭令到嗱，如果啲當有啲人咧就冇進步嘅、冇進化嘅，咁啊一路都會被淘汰啦，到最後。但係其實係俾咗啲空間佢哋咧，去嘗試做一啲即係。大膽啲創新嘅嘢都唔出奇嘅。嗱，呢樣嘢我希望呢個所謂嚇樂壇嘅變天咧，係真係可以喺2022年咧，甚至乎以後都繼續發生嘅。 咁啊，哇！喺唔經唔覺今晚完咯噃，咁啊星期日咧老店咧，咦又嚟我哋最開心嘅自由題啦，係開心啊！咁樣咧主講嘅會係文傑華啦、岑日飛啦同埋萬玉麟嘅，咁啊平安夜送上最後一首歌，嗱呢首歌咧個名叫做 IDK， 係 Jenny 唱嘅 ，IDK 點解咧我就唔開估啦，大家咧 Google 一下，幾有趣嘅現今嘅術語嚟嘅。 好，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朵听。太富有智慧，太快有定义。